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26日，本港新增三宗输入确诊个案，均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 袁国勇指疫苗接种率达九成，才够安全放宽多项社交距离措施。 陈茂波探访劏房户，指劏房及居住问题绝对有得搞。 东京都连续六日破千宗确诊，奥运相关人士阳性个案超过130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七月二十六号又一个星期的朝头早啦，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继续有萧乐文咧喺度同大家主持千禧年代嘅。而家时间嚟到8:09啦，同大家讲下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大岭靶场同埋粉岭新围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有关于疫苗接种啊，近日咧都系话即系嗰个预约数字上面都踊跃一啲。见到咧早两日啦，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都上到嚟节目啦，星期六问责啦，嗰度受访问嗰阵咧，讲到话部分嘅社区接种中心咧，未来几个星期咧都有即系个预约额咧都满咗啦。咁啊，早前咧同一啲嘅医护团队同埋行政嘅支援团队咧都系倾过，就话中心咧可以每日咧加多3000针。咁啊，之前你都讲到啦，话呢个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咧九月底咧就会系即系闩门噶啦，唔会再营运噶啦。咁嗱，系咪会延长咧？咁佢都话啦，会视乎咧未来一个星期嘅预约情况啦，睇下个情况系点，成个接种情况如何噶。嗱，另一方面啦，之前都有提过啦，有一啲长者嘅接种率点样可以提升咧？是不是可以方便一些的程序，譬如不用在网上做预约，可以做一些的所谓 walk in 的情况呢？咁见到就话呢，即係呢啲即日筹呢俾长者去中心去做呢，而家就话而家就话呢，即係会推200个名额就俾每间中心200个啦。咁讲緊係俾一啲70岁以上嘅长者先去做先。咁可以呢揀去打科兴嘅中心就得，去打伏必泰中心亦都得㗎。但呢啲嘅措施会唔会都可以吸引更加多嘅长者係喺呢段时间再多啲出嚟打针呢？咁你又点睇呢？欢迎打嚟 1872-3D1 讲到有关于即日筹，而家就话每个中心呢係200个名额就先俾7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㗎。你点睇？欢迎打嚟 1872-3D1。另外咧，有關於咧喺營運呢啲中心嘅方面啦，佢哋又點睇一啲嘅呢一啲嘅措施咧，會唔會都影響或者令到佢哋喺人手等等嘅安排上面都要多一啲咧？咁啊有請咧就係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梁國玲嘅，早晨。 早晨， 早晨，梁國玲。梁國玲，我知道你都係負責喺將軍澳嗰邊嘅將軍澳體育館啦，咁啊負責係接種伏必泰疫苗嘅喎。 係啊，正確。 系咁都想问一下啦。而家讲紧话长者即日筹，就话先俾一啲七十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啦，应该系包括埋你哋个中心噶。如果系咁，如果到时系有一个即日筹嘅时候，你哋会唔会喺人手上面嘅安排会多一啲，或者点样啊？ 其实咧，我哋相信以目前嘅人手咧，大致上我哋都应付得嚟嘅。 嗯， 咁就因为我哋而家咧就由18个注射站咧就已经加到20个注射站噶。 嗯， 咁如果你咁咧，只要用简单嘅算术计一计咧，就算我每日真系有200位老友记嚟打针咧， 系， 咁其实就即系话咧，每个钟头就只系打到10-20针。咁即係我每個鐘頭每一個 booth 打多一針，咁、其實我班工作人員一定覺得呢個係受佢哋會好歡迎發生嘅，我哋唔覺得有咩問題。如果要有啲加人手嘅地方，相信喺前面再解釋多啲，或者俾空間俾啲老友記咧去問嘢咧，就係啲文職人員嗰度要加多少少都唔明。 呢個係特別要額外請定係點啊？如果咁？ 嗰啲咧就以前就由公務員團隊做嘅，而家好多中心咧就由旅遊業界接咗手嘅。咁嗰度咧就我會相信有啲普羅市民即係文職人員已經稱職應付得到噶啦。因為平日咧我哋呢啲咧喺屋企裏邊咧啲老友記嘅仔啊、女啊、孫啊、孫女啊咁幫佢哋噶嘛。咁所以佢嚟到嘅時候，已經有啲已經熟嘅人咧已經足夠噶啦。 但係想講下先，而家講話二百個籌，你哋預計成個反應會點先？會唔會真係每日都有二百個或者以上嘅長者嚟到排隊？你自己預計會唔會係咁啊？ 我望啊，梗係咁望啦。不過咧就我都要等緊我哋啲老友記自己出嚟嘅反應，佢哋用腳同我回應，就要用過我呢度預測啦。 嗯，但因為我見咧，譬如而家話初步話，譬如派籌嗰啲嘅安排都話啊，朝早七點幾、七點九就開始派二百個籌。咁但係你哋中心譬如通常都係咪八點啊開始就服務啊，開始開門打針噶啦嘛？會唔會成個時間會撞埋咗嗰啲即係即日籌同埋嗰啲預約咗人士一齊撞埋一堆？咁會唔會有可能有一啲嘅混亂，或者你哋人手安排上面呢度都要注意一下咧？ 嗱，你講嘅呢個情況係理論上可以發生嘅、我哋未做就唔知嘅。咁但係我亦都相信，只係多一啲老友記飲完早茶過嚟望望咧，咁呢個係我哋樂意見到嘅、我亦都相信社會嘅市民咧，就算預約咗咧，見到啲老人家嚟到咧，會係好樂意見到佢哋參與一齊。咁、所以我又好有信心咧，我啲同事應該應付得嚟嘅。 嗯，但暫時話70歲以上嘅長者先嚟，可以攞呢個即日籌啦。呢、這個安排上面，你自己又覺得會唔會可能放低啲咧？直成個年齡門檻，直成60歲以上就已經得咁，你自己點睇啊？呢個又 做幾日睇睇先啦。咁然後咧就一路放寬就永遠都係好嘅。咁就譬如嗱，咁啊講真，六啊零歲好壯健嘅啫。咁佢哋好多時。而家啲銀髮族咧上網都完全冇困難嘅。我講真啦，我仍然係鼓勵所有人咧，就係揾埋啲仔或埋啲孫咧一齊上網預約咗好啲。咁就因為有時間慢慢都有幾多資料要，就算要 take 啊，都要慢慢 take 噶嘛。咁所以如果佢哋喺屋企嗰度做咗先咧，我更加歡迎。咁但係如果佢嚟到啦，早啲嚟到啦，咁咪嚟到咯，我哋即刻做咗佢咯，冇問題嘅，兩樣都冇問題。 OK， 總之就即係睇咗幾日先啦，睇下暫時放我70歲，俾佢哋做即係籌個情況如何先啦。頭先就講到啦，話可能多啲文職嘅人手可能要多啲咧，因為可能現場都要解釋多啲。係咪個分別就係因為原本你預約嘅時候，可能好多一啲填嘅資料嘅工作已經喺網上面做咗啦，但係而家即係籌就要嚟到中心嗰度再填一啲資料，係咪個分別嚟自呢度？所以都要多啲人手去解釋教佢哋填咁。 全中，就因为我哋虽然係方便佢哋打針，但係呢就我哋对佢哋嘅要佢哋理解呢件事呢係不可缺少嘅。咁所以呢就嚟到都係要做返喺屋企網上做嘅所有嘢。咁所以就有文職同事陪佢哋呢就相信会有啲帮助。 呢、這個使唔使特別又分開隊啊？即係譬如一啲本身預約咗嘅一啲人士同埋即日籌嗰啲人，可能解釋嘅嘢未必個份量係咁多噶嘛，可能佢哋即時要填嘅資料多啲噶嘛，咁嗰啲人又要問多啲咯，係咪要咁樣分開兩條隊啊？都會到時 實係分開兩條隊噶啦，因為預約咗咧，我哋俾佢直入噶啦。咁就嚟到要慢慢解話嘅老友記咧。我相信我哋場館仲有地方俾佢哋定定地睇嘅，咁就呢個唔係咩限制嘅問題。不過我哋真係要幫佢哋明白自己揀嘅嘢。嗱，講真啊，多數佢嚟之前咧已經諗住嚟打針咁噶啦。咁啊，但係我哋都有責任咧，我哋做後生嘅責任解過多一次俾佢聽噶嘛。咁政府嗰啲解説喺網上已經相當精簡噶啦。咁所以，但係都係要揾人。再同佢高呼一次啦，咁會對佢哋公道啊嘛。 所以整體嚟講，頭先提嗰兩樣嘢啦，即日籌啦，同埋都話加3000針呢一樣嘢咧，對於中心嚟講，使唔使額外？頭先你就話可能計翻每個鐘頭都係多十幾針啦，但係使唔使即係如果加多啲額外嘅接種間啊，即係一格格嗰啲接種嘅位置咧，會即係更加好咧，舒緩多啲咧？有冇需要喺呢個方面嘅資源或者人手度投放多啲咧？ 你真係啱啦，咁咧就我哋喺預算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所以其實咧我哋一早已經加咗兩個 booth 嘅，咁就已經應付得到目前呢個需求嘅，咁我相信第二啲接種中心咧亦都有類似嘅安排啦，咁硬件小事，軟件咧我哋會隨住我哋嘅打針嘅數量咧，喺預約嘅數量同埋到時過得幾日，我哋就會知道。嚟到即興嚟打針嘅人有幾多㗎喇嘛。咁所以我哋預人手安排呢，我哋相信我哋應付得到嘅。咁講真，冇人會預備定咁多下，即係以十計嘅護士擺定喺度等人㗎嘛。咁所以我哋都係個社會裏面招募㗎。咁亦都到而家呢，我哋個反應亦都係相當良好。咁我好感激呢啲醫護人員 肯在他們休息時間都出來幫我們手做事。 OK， 另一方面就是疫苗方面，因為譬如說伏必泰疫苗都要預先是稀釋的，而稀釋完之後呢都說擺放的時間不可以太長，有些就是幾個小時，有些就是六個小時，就要即完成打的過程了嘛。如果有一些即日醜的出現的時候，可能個變數就多了了，你們預啲疫苗要稀釋的時候怎樣預呢？是不是一早開門之前已經稀釋曬咁，定係去到中間見到多啲人嚟，即係即日醜多啲人嚟，到中間又再去稀釋再溝過咁，個過程嗰、那個流程會係如何咧？ 你又係全中嘅，咁咧就我哋嗰、那個稀釋咧，其實就一路跟住我哋出現嘅人嘅數量嚟到去做嘅，其實全日不斷咁做嘅。咁我開頭嘅時候稀釋咧，就稀釋一部分嘅啫。咁打稀釋咗咧，就真係六個鐘頭之內就要打噶啦。咁我哋每個傍晚咧，我哋叫粗俗啲講叫追針啦嚇。咁、就要好睇住有幾多人嚟咗，我哋嘅在場嘅人員咧，無論政府派低嘅人員同我哋嘅人員咧，都緊張咧。我哋唔想浪費任何一針。咁所以臨到尾先至係我哋平日追針嗰個時間。咁日頭裏面嗰頭嗰十個鐘咧。其實我哋都係恆常咁運作就已經足夠。喺呢件事，就算加多啲老友記嚟到咧，其實對我哋工作冇乜影響嘅。 嗯，但通常你話挨晚先最去到幾晏最遲嗰一轉。 其實咧，我哋八點鐘到咧，我哋就完場噶嘛。 嗯， 我哋係接近七點開始咧，所有同事都緊張咧，就唔想開多咗針啦。 嗯。 咁所以就嗰段時間咧，即係由傍晚開始啦、就大家食晚飯時間就開始我哋緊張啦。咁而呢樣嘢咧，唔會因為多少少嘅唔需要預約嘅老人家咧，就有咩改變嘅。嗱、講真，如果好多人突然間嚟，我哋咪即刻開咯，小事啫。 即係總之唔會花好多時間啦，要去稀釋到應該。 唔會嘅、okay。其實嗱，我呢個就算係突然間要做多啲嘢咧，我哋又冇所謂嘅。因为我都要即刻想到呢，就有时长者都想啲后生陪埋佢嚟㗎嘛。咁后生要放工先陪得佢嚟。咁所以我就算正话有讲法呢，我哋宁愿就係啲后生肯陪啲长者嚟。咁我哋就算做多啲嘢，我哋会乐意。 另一方面啦，見到話呢排預約嗰啲嘅踴躍程度都話高咗，見到有啲人就問啊，係咪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可以營運嘅時間唔係去到九月底就完咧？咁嗱，見到政府嘅講法都話再睇啦，睇下個踴躍程度如何啦，再傾啦。咁以你所知係咪都見到個踴躍程度好犀利？咁同埋有冇聽過政府同你哋傾？如果係要延遲成個營運嘅情況去到九月底之後，咁、那個情況係如何？有冇聽過呢啲係點啊？ 我哋有聽過一啲討論嘅，就算我哋自己疫苗中心營運者同政府都有好初步嘅接觸㗎。咁就一如傳媒裏面大家都已經見到呢，一方面梗係一路打落去食住個氣勢係好事嚟嘅。第二方面，咁我哋都未打得足夠㗎嘛，袁教授話90%先至啱㗎嘛。咁就另一方面呢，就當越嚟越多市民已經打咗針呢，對運動場館、對社區中心的要求呢是回來的。咁所以我們又不可能無止境地繼續。咁相信這裡有一個平衡的情況。我的個人見解，這個我沒有跟官員談的，我現在就只是說個人見解了。就大家如果用腳去投贊成票，就說我現在快點來 book， 快點來打針，我都幾樂觀呢，是政府會看到這個需求的。但是就如果少返啦，咁政府亦都一啲中心嘅遷徙呀、關閉呢係在所難免嘅。就算我哋將軍澳就就算而家係受到歡迎，其實將軍澳同樣有好多年輕朋友喺嗰度都需要運動㗎嘛。幾多歲有運動員就年輕㗎啦，我哋冇乜所謂呀。咁就即係個需求會返嚟。咁政府就自然會審視住，一方面就幾多人仲想衝尾班車。我諗政府唔想飛站嘅，唔怕嘅。到時大家睇住個數做人啦，我都幾信任政府嘅工作人員咧，係、okay。 會考慮呢件事嘅。 但可以搬去邊咧？ 你咧 呢個中心， 社會嘅需求嚟嘅啫。 係，但可以搬去邊個中心？如果你即係褪翻出嚟，做翻體育館嘅時候，打針嗰個功能咁去翻邊度咧？又搬去邊度咧？可以？ 哎呀，你又問啱我講過嘅嘢啦。政府有提過在私家診所打針，但這個呢，就我們在科興針那個 接種情況就見到咧，市民係中意喺一啲疫苗中心嗰度打針嘅。 嗯。 咁就算私院而家已經做緊嘅啦，咁你減少咗咧，就私院嗰度都未必足夠，同埋私院都有佢自己用途嘅啫。我哋自己嘅團隊咧有諗過會唔會我哋自己都去坊間裏面揾一啲地方，然後同政府再商量。我哋都係即係提出過呢個初步嘅倡議，咁嚟到同政府講。咁我哋仲未收到咩回應，相信政府都要衡量好多因素先至可以同我回應嘅。 例如咧，坊間有咩地方？我想問埋呢句。 講真，呢年幾兩年咧，就我哋個經濟活動咧放慢咗嘅。咁所以商下嗰、那個可以傾嘅程度咧係容易啲嘅。 OK， 咁我哋如果嘗試去做咧，就沿住呢個方向諗啦。 好。唔該曬，梁國玲同你傾到呢度。梁國玲就係康健國際醫療集團營運總監，亦都係負責將軍澳體育館嗰方面咧打針嘅一個中心嘅營運者嚟嘅。另外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由喺電話旁邊。早晨， 係早晨。 早晨，林志由點睇啊？而家話政府話做一啲即日籌俾啲70歲或者以上嘅長者唔使預約就可以去打針，點睇呢個新嘅做法呢？ 我谂呢个做法都可以即系令到多啲长者可以即系唔需要透过一啲复杂啊嗰啲嘅即系网上登记咧去做呢个预约咧系好事嚟嘅。 嗯。 咁其实新加坡咧五月嘅时候已经系即系做紧呢样嘢噶啦，即系佢俾一啲60岁或以上嘅长者啦吓嚟到去即系 walk in 去接种呢个疫苗。 嗯。 咁不过我就系即系谂紧，即系如果你话嗰个嘅中心只系有一个限额。聽講好似20个啦嚇，200个， 咁 呢個數話咧，我就驚即係啲老人家咧，即係佢係即係興之所至咧，去到咧就可能已經係你知咧，即係好似坊間有啲嘢要排咧，就排隊又長得好緊要嘅。 嗯， 咁可能即係政府有啲嘅配套啦，即係如果真係嗰一日係咪真係200个就200个咧？點樣截龍咧？點樣去即係即係呼籲啲市民點樣去即係唔好話到咗某個時間可能已經爆咗啦，咁係咪即係呼籲啲老人家唔好再去咧？咁呢啲可能都要即係好小心考慮咧。真係如果你嚟咗500个人排緊條隊，佢有啲老人家可能即係4点钟已經攞單張凳去排隊噶啦。 係， 咁你點樣控制嗰個人流？即係如果真係人太多，你點樣去即係是不是真的不给他打呢？又或者那个中心应付不到那你会不会说将那些老人家送去第二个地方，但是第二个地方都爆晒时间呢？那这个可能都就是你要看看怎样去因应那个数字了。 定是你觉得其实200个筹都应该是弹性，不要说200个就200个呢？ 哦，这个一定要有弹性啦，即是如果你201唔通即是你叫他放弃。即係多一個或者多10个咧，如果你真係應付得到嘅話咧，咁你就應該有啲彈性喺入邊嘅。但係如果我哋講緊如果你冇一個地區性嘅一啲嘅指導或者係一啲預算嘅話咧，咁呢個人數係可大可小嘅。咁到時如果你應付唔到，又即係叫啲人翻屋企咁樣，第日再嚟過咧，咁可能令到佢哋嘅興致咧減低咗，因為佢哋都唔知道第二日嚟仲有冇呢啲位。 另外我见你都话即係有个睇法，就係啲长者自己去个中心嗰度打针，就可能唔係经网上预约啦，可能啲仔女未必知佢哋呢个决定。你有啲諗法喎，呢个系咪都系？ 呢个我諗就係、是、呢、這个諗法呢，就我因为当时即係因为可能有啲老人院佢呢就可能未经屋企人同意呢，就带啲老人家去呢啲中心嗰度接种疫苗啦。咁呢个可能会即係令到有人担心嗰、那个知情同意嗰个问题啦，有老人家可能个认知差啲。咁但係如果你话去老人家自己去接种中心去打呢个疫苗呢，即係如果去得到嘅话，佢哋认知能力都唔会差喺边。咁畢竟呢，即係屋企人如果担心佢啲老人家係对于接种疫苗係有啲健康嘅一啲关注嘅话呢，咁可能佢哋要保持良好沟通啦。 OK， 另外我就建议话可能都未必九月底生呢啲疫苗接种中心啊嘛，你自己又点睇呢？即係睇而家个打针踊跃情况，系咪都应该系延长系一个合适嘅选择呢？ 其实我就一早就唔明点解佢有个定个死期喺呢度啦，因为你要即係俾市民去接种，话香港700几万人你要接种疫苗嘅话，你即係定一个死期呢，即係其实冇乜意义喺呢度嘅。咁而家我哋个市民踊跃咗啦，

陈茂波探访劏房户，指劏房及居住问题绝对有得搞。 东京都连续六日破千宗确诊，奥运相关人士阳性个案超过130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又讲到有关于咧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喺星期六问责嗰阵咧，就提到有关于喺今个礼拜内咧会推出一个即日抽，但系呢个咧个公布就要系稍后再睇下系如何啦。总之嗰个初步计划就系谂住话每日咧会喺各个嘅接种中心咧提供200个名额咧俾一啲70岁以上嘅长者，咁佢哋就可以拣喺唔同嘅中心啦，因为因应唔同嘅中心，有啲系打科兴，有啲打伏必泰嘅，咁啊去有一啲嘅即日抽啦，唔需要预约嘅情况之下咧，系攞呢啲即日抽咧入去打针嘅，就系喺24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都有噶。计翻条数啦，24间中心啊，每间中心200个抽咧，即系每日就多4800个名额咧，系话希望可以方便多啲长者去打针咧，希望多啲系吸引佢哋出嚟打。咁就话系计划喺本周内，今个礼拜内系推出呢个嘅即日抽嘅。咁头先都同梁国玲啦，就其中一个嘅即系营运呢啲中心嘅人士咧，就讲过啦。咁佢哋好话都话咧，整体上面嘅人手就唔系加太多，不过可能一啲解说啦，因为啲长者嚟到嘅时候咧，可能都要做一啲登记嘅资料啦。咁嗰一啲嘅解说咧，都要多一啲嘅文职嘅人手方面咧，系落去咧系解释多啲呢一个嘅工作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欢迎打嚟1872311。讲到系咪而家啲讨论啦，系咪需要延后？这个疫苗接种中心的关闭的时间不是9月底甚至是营运长一点。另外讲到即日抽，现在先给就是70岁以上的长者是做这个即日抽，先可以是有权每个中心的200个抽。你又怎么看，是不是会方便他们呢？1872311，欢迎你打来的。电话旁边有陈女士，早晨。 早晨，你好啊，主持。 早晨，请讲。 我就觉得其实都冇乜用咯。你而家 即系你讲即日抽啊？你讲紧 系啊，即日抽冇乜用啊。你早就早啲推啦。而家要打嘅都打，都要谂住去打嘅都打咗啦。如果你话搵人陪嘅，一早都搵咗人陪啦。好似我有朋友，佢都系搵咗啲屋企人仔女啊嗰啲去陪佢。即系想打嘅打咗，你总反而劳民伤财，因为就早啲谂，不可能而家先谂到啦。政府你知有10000几拍噶嘛？咁就。我觉得冇乜效咯，仲反而增加咗人哋中心嗰、那个人手啊！你嗰啲老人家咁有60、70岁以上嘛，佢眼又蒙耳又聋，又可能你讲咩啊？听一讲一大轮，佢都唔知道你讲乜咧，明唔明？嗰篇嘢好长噶嘛， 系 咪啊？ 即系你惊可能啲解说上面仲花多咗时间， 系啊！你嘥咗人哋啲，即系嘥咗中心嘅时间。你不如咧，如果要其实要。即係冇乜效用咯，啲老人家你真係要打，佢都會揾到啲區議員或者其他人幫佢上網去預約噶啦嘛。 但你有冇聽過真係有啲老人家可能真係揾人又未必可能揾到人啦，又真係自己上網又唔識上，可能真係即刻抽吸引到佢哋多嚟。 唔會揾唔到人嘅，你揾有區議員噶嘛，即係就算有啲唔係而家冇得做區議員嗰啲，佢都學你會都有，都會社福嚟處或者其他地方，我諗都有人幫手咯。我觉得啲人70岁以上唔打就系唔打就系真系好惊嘛！你知70岁就三高啊，咩都有噶嘛。 即系主要身体个理由多啲，你觉得系？ 系啦，你唔会嘥咗佢啲即系啲资源啊？又要人哋喺度啊谂下几时佢会嚟咧？增加几多人？呢个而家亦都好多人打喺个已经超过70000啦，每日最多嗰阵时，其实都好多人打紧。我觉得要打就打咯。 你自己有冇？ 你一路都唔会打噶啦。 你自己有冇身边啲长者打嘅情况又点样咧？ 打嘅情况有啲好惊咯。不过咧，即系我都鼓励大家去打嘅，系咪啊？你中咗都冇轻强啲嘛。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同你倾到呢度。仲有周先生喺电话旁边，早晨。 早晨啊。 早晨，周生。 我又姓周嘅，就咁嘅。嗱，啱啱就先个女人讲嘅说话咧，真系唔好合。唔合邏輯嘅，我就過來人，我70几歲，我正所啊，即係想求人咧，求唔到啊，我又唔識上網嘅，我又唔識乜嘢嘅，咁樣我好想打，即係就一開口有人打，有得打嘅時候，你哋成日話又揾郵政局啊，揾房屋處啊， 咁你覺得我去過球度嘅，佢一提到你啊，佢已經打手令頭啦，皺埋個眉頭啦。 即係點啊？你去到郵局想揾人幫手，佢哋 唔 幫你。 即係啲房屋處嗰啲啊，同埋嗰啲民政事務處嗰啲政府嘅部門啊，求求佢同我上上網啫，佢已經皺埋個眉頭啦。 OK， 郵局咧，郵局有冇去過問過幫下手啊？可唔可以？ 問邊個啊？ 郵局嗰啲職員咯。 油工我冇去过，但系你话房屋署嗰啲，你开头你哋都有讲啊，请求啲房屋署嗰啲人叫你哋叫我帮我哋上网噶嘛，咁我都去过啦，我唔识上网嗰啲拗教嘢噶呢啲嘢，我七十几岁，我好脱欧嘅，你好似昨天个女人咁样，咁根本人哋想打嗰啲，你叫人哋去边打，佢又话七十几岁都唔即系啱啱讲过嗰个女人啊，咁唔系几好啊嘛呢啲嘢。 咁而家话推啲即日丑，就系今个礼拜内宣布啦。咁 有益有建设，我一早已经打电话上嚟，好早两个几月前我已经讲过啦，话即系废除呢个节奏咧，又要上网又要制，好多啲老人家真系唔识噶。咁你嗰啲老人家得闲去到嗰度咪就打到嗰度咪就好咯。你唔使搞咁耐先至呢个叶德权嚟上电台嚟叫我哋啊，唔使上网咁样嘥咁多口水啦呢啲嘢。 咁、okay. 你最终系打咗未噶？阿周生嚟 打咗啦，我两支都打晒啦。我左挨右挨先挨到人哋一见你嘅人，我就个人就好瘦削嘅，但系我咧就冇咩病痛嘅。咁佢一见到你，佢以为你七级肺痨，佢唔够胆惹你又唔够胆行埋嚟。唔夠膽行埋嚟問你咧，即係求嗰啲人上網嗰啲，香港啲人情薄過紙嘅，根本就好嘅。你話而家去到嗰個即日有得打，就算即日打唔到人多嘅，咁你咪聽日咯，俾咗丑號你聽日再嚟過咯。根本有啲好多人都想打嘅，你哋我就其中一個啦。你哋咁即係呢啲有益有建設就先知先覺啊！呢啲唔好話真係一啲都冥頑不靈咁先得嘅呢啲嘢。 OK， 好，唔該曬周生，多謝你啊！咁講到。佢最終都打針啦，不過佢話過程中都可能要揾人幫手，要預約打針咧，都唔係咁容易嘅。呢、這個就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啦。有關於即係即日籌話嚟緊呢個禮拜內都會公布噶啦，話喺唔同嘅中心嗰度咧，每個中心24个疫苗接種中心啊，每個中心有200个即日籌啊。你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嘅。另外有關於一個房屋土地嘅議題，咁啊見到之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啦，都係喺今個月中其實就發表講話咧，就提到期望在2049年的香港住屋问题可以得到极大改善，告别劏房农屋，有这样的期盼。咁啊，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咧，之前咧都去到深水埗嘅一啲嘅劏房嗰度咧，係去探訪一啲劏房户。咁啊，尋日都喺網誌嗰度咧，係上載咗一啲嘅相咧，同埋片段。咁啊，直間亦都形容到咧喺個網誌嗰度咧，講到香港嘅房屋問題啦，就係基層市民嘅最痛。不過咧，就劏房住屋呢啲咁嘅問題咧，係絕對有得搞嘅。佢就話政府內部咧都要跨局啦、跨部門啦，咁樣去將一啲嘅工作流程咧係壓縮。相信可以是得到社会的支持。也讲到说解决劏房是一个明确不过的目标。也讲到说香港的土地房屋困局是必须要去破解等等的。但是就要在简化制度上面，现在就说一些制度上面是有一些繁琐的程序。希望呢并且透过填海等等的方法，大刀闊斧咁樣增加長遠供應，建立土地儲備。而佢之前咧接受南華早報嘅訪問嗰陣咧，都提到話需要簡化一啲嘅規劃過程，包括咧就係話修訂城市規劃條例去增加效率等等嘅。而家嘅一啲嘅法律啦或者條例上面咧，對就住即係土地或規劃方面咧，係咪真係令到成個嘅土地供應咧係延後咗咧？喺呢啲程序方面可以點樣簡化咧？簡化嘅過程又點樣可以繼續保障住一啲人嘅話語權啊，或者佢哋嘅知情權啊等等，但係同時又可以令到土地供應更加係暢順一啲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劉國芬，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刘国芬。头先就讲到阿司长嗰个嘅讲法啦。咁同时，其实佢都预告咗咧，嚟紧两个月内咧就会公布最新嘅2030加报告。咁就系会估算未来20年嘅土地需求嘅，亦都会有啲嘅土地供应时间表等等啦。你自己点预期啊？对于呢份嘅2030加报告，会唔会有一啲嘅土地供应选项，你都期望喺入边会再提到咧？ 其实2030就好，2030加报告好啦。咁政府其实过去都做咗好多呢一类嘅报告嘅。咁但係个问题就係我经常见到呢一类嘅报告呢，做完之后呢，其实喺需求嗰度评估咗啦。咁但係土地供应呢部分呢，往往都係即係滞后嘅。咁我当然都希望即係有个全面嘅土地发展啦。咁我亦都期望其实会喺新界北或者喺一啲綠化地裏面呢，都係可以揾多啲土地供應出嚟呢，係作未來嘅發展需要嘅。 係喺講新界北啊嗰啲之前呢，我想先集中講下先，因為今次其實阿司長呢喺南華早報嗰個訪問特別提到話城市規劃嘅條例呢等等呢一啲呢就可以修訂啦，希望睇下係咪可以簡化啲規劃嘅程序更有效，亦都係防止濫用嘅。你自己睇唔睇到而家呢一個城市規劃條例有一啲嘅修訂嘅需要，或者係咪真係睇到有濫用嘅情況呢？又 其實城市規劃條例就修訂就我自己覺得係必須嘅啦，因為你睇翻。對上一次係修訂呢，其實已經去到2004年啦，咁仲要透過10年嘅時間呢先係可以生效得到，即係2014年。咁咁其實都係一段即係距離今天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啦。事實上我個一直都覺得為城市即係規例條例有啲即係步驟或者有啲程序其實係重複又重複㗎喎。咁所以我喺舊年。 例如呢邊啲係步驟係重複啊嗰啲。 所以我舊年12月都喺立法會口頭質詢問過政府喂會唔會全面檢討。但當時政府係冇時間表，亦都冇話要檢討嘅。例如一啲諮詢程序呢係重複嘅，例如佢我舉個例，咁而家你要將個土地去改劃用途嘅時候呢，咁你係要去改圖嘅。咁你首先你要去城規會做一個改圖嘅申請啦，咁喺改圖申請嘅時候呢，係會做一個諮詢嘅，咁呢個諮詢亦都係幾個月嘅諮詢期啦。咁當城規會通過咗你呢一個嘅改圖嘅申請啦，咁但係之後亦都佢要去刊憲或者去揾行政長官要簽真正係改劃呢張圖嘅時候呢，又要再做幾個月嘅即係諮詢嘅。咁好啦，當你喺即係呢、這個諮詢裏面啦，如果有人反對嘅話呢，又要將呢一個反對意見拎出嚟再做諮詢啊！大家對呢啲反對意見有冇意見？咁其實整體嚟講，一個改劃土地淨係喺城規程序裏面呢，都要經歷三至四次嘅諮詢嘅。咁你未計啦啊！我改劃一塊土地，到時要去到即係地政啊，或者係入職嘅時候屋宇嗰啲咧。嗰啲諮詢我唔計嗰啲諮詢，你都要走三四次嘅諮詢。 即所以你覺得其實係啲諮詢嘅每一個嘅步驟係刪走佢定係壓縮個時間咧？你覺得係？ 我覺得有幾部分啦。第一，有啲係可以即係刪走，有啲係可以壓縮嘅。咁例如即係既然我改圖嘅時候，或者改呢個用途嘅時候，我已經講明我本來可能例如我想由農地再做住宅地，咁我已經俾曬好多嘅交通嘅理據啊、環保嘅理據啊、對受影響附近嘅人嘅理據嘅時候，咁喺個過程裡面已經有好充分諮詢嘅時候，咁點解我要再佢真正真正去改呢張圖要刊憲嘅時候，要做多幾個月嘅諮詢呢？咁呢、這個當真係要諮詢嘅時候，咁呢個其實可以壓縮嘅。咁第二就係當可能有反對意見，就住呢啲反對意見。咁其實已經表達曬，咁咪等翻有關部門去即係做一個技術嘅評估，得定唔得行政長官去簽翻出嚟咯？嗰、那個再就住反對意見諮詢嗰個步驟，我覺得係不必要嘅。 因為而家有啲就話其實成個呢啲嘅程序可能相對複雜啲，原因就係因為要保障公眾有個知情權同埋個抗辯權，因為好多時候都可能影響佢哋切身利益嘅咁。如果喺呢一個即係角度去諗嘅時候，其實呢一啲嘅複雜程序可能都係有必要性嘅，係咪咧？ 我想講咧就係其實城市規劃條例咧就定立咗好耐啦，對上一次頭先都講2004年，你諗下當其時嘅背景就係可能資訊未必有咁發達。土地持有者同周邊嘅人呢 可能要張貼啲告示啊，或者係可能個發展其實大家都可能要透過可能報章刊憲啊，或者好多情況先知道嘅時候咧，咁你要俾多啲足夠嘅時間，我理解嘅。但係今天嘅社會，你諗下資訊發達，就算新界東北或者任何一個發展都好，其實你喺電視機、報章、外互聯網唔同嘅資訊渠道，其實你係好快已經係知道所有嘅信息，亦都掌握得到究竟嗰、那個申請者個規劃報告去交通係點做嗰啲，全部喺網上面一夜都可以睇得曬，亦都可以編落嚟。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嗰個程序係資訊發達嘅情況之下，大家掌握嘅嘢係快好多，要表達嘅嘢亦都係可以即時。呢表達完，我亦都可以睇得到。咁我覺得係有條件係更有效去壓縮嘅。 嗯，頭先啊，劉國芬另外提到啦，有關於綠化地啊、新界北方面啦，係咪都覺得因為今次啊，司長你都提到話即係同深圳聯繫密切啦，香港方面即係需要檢討咧，即係北面地區嘅啲發展計劃嘅。你自己都有啲睇法啊？呢個係咪？ 我自己即係過去嚟講啦，我自己喺立法會都提出一個議員議案咧，就係用口岸經濟帶動新界北啦。咁亦都係提出咗好多話要新界北做香港新中心。我覺得其實個問題就而家香港要告別劏房啦，有兩個問題要解決嘅。第一咧就係土地供應都係要多啲啦，咁咪俾到市民上樓安居樂業啦。第二個問題其實源於香港嘅產業咧係太單一，而且你見得到過去新市鎮咧只係可能即係新界。是俾人放工翻屋企住，但系翻工咧过去都系集中喺中环啊、港岛啊、或者系扩展多少少九龙嘅地方啦。咁你会见得到，其实而家劏房嘅住户，除咗真系有好多比较穷啊嘅低下阶层之外咧，亦都其实有唔少系在职嘅后生仔，佢哋为咗因为翻工近，所以要住劏房咧，系方便翻。港島，因為如果唔係每日車程可能都三個鐘，咁所以你要解決呢個問題咧，第一要多啲嘅土地供應，第二可能要製造多啲產業咧喺新界嘅地方，咁令到整個無論交通又好或者工作嘅環境都好咧，係得到平衡嘅。咁所以我覺得係發展新界北同埋一啲嘅綠化地咧，係可以同時解決到土地供應同埋產業嘅新經濟嘅轉型嘅。 嗯，好，唔该晒刘国芬，同你倾到呢度。刘国芬咧就系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啊，同佢倾完之后咧，另外都想请另一位人士，对于土地发展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啊。有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清，早晨。 系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陈剑清。头先同阿刘国芬讲到新界北咧，都讲到城市规划条例啦，但我就想先问咗你啦，因为见到话嚟紧两个月内咧都会推呢一个2030加嘅，即系香港2030加呢一个嘅报告，你自己预期对于呢个报告有啲咩期望咧？ 系因为我估2030加嘅报告就系一啲香港长远嘅规划嘅构想嘅蓝图嚟嘅，系啦。咁其實咧喺兩年之前已經做過一個噶啦，咁而家似乎係即係可能政府覺得需要一啲重新策略性嘅修訂啦，咁樣係啦。咁我哋睇翻咧，例如2030加咧，其實最重要咧睇一啲長遠嘅規劃報告係睇佢估算。咁喺2030加嘅估算咧，其實話長遠咧，我哋係唔夠咧1200公頃嘅土地啦，咁樣。咁短中期係最缺嘅，即係講緊即係800公頃咁樣，咁但係你睇翻可能近呢幾個幾年嘅討論咧，其實講嗰啲唔同嘅一啲土地選項咧，其實遠遠已經過咗呢、這個即係土地供應嗰、那個即係未來嗰個數字，即係可能個發展嗰個量咧係多遠多過本身而家估算嗰、那個嘅，係啦。咁所以 即係你先欠嘅唔止1200公頃，係咪咁嘅意思？ 我意思是而家政府嘅發展嘅規模已經遠遠多過1200公頃嘅，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估而家嘅修訂係想配合翻可能政府現有嘅一啲即係發展嘅策略咯，係啦。即係我哋講緊，例如新界北係上成2000公頃嘅，係啦。跟住可能明日大嶼又做可能第一期都1000公頃，然之後再可能。仲有第二期係再加翻700公頃，咁所以其實我估佢未來嗰個策略係會按住佢而家因應佢而家嘅可能 新的策略定位而修订咯。咁所以其实我估呢份嘢主要是爱嚟配合政府现有的一啲修订的策略咁样。 嗯，但因为同时讲话即系1200公顷可能是不止啦，即系可能直情更加多需要的土地啦。但同时见到陈茂波司长咧喺接受访问嗰阵咧又讲到话香港有足够土地可以发展嘅。即其實兩者聽落係咪好似有啲矛盾咁樣？究竟係欠定？ 我哋睇翻咧，其實如果你話真係愛嚟起房屋嘅用地咧，其實喺2030間我估算都唔係好多嘅，即係我哋欠缺嗰1200公頃裏邊咧，只有差唔多200公頃係愛嚟做房屋嘅。即係其實你諗下，可能一啲中高密度嘅房屋，其實好集中已經可以起咗好多，所以其實佢佔嘅土地面積係唔多嘅。咁但其實我估而家佢最主要嗰個修訂就係想即係配合一啲新嘅產業嘅發展啦，即係尤其啱啱好似劉國芬講到新界北佢嘅一啲可能深港嘅一啲即係創科嘅發展咁樣。咁呢一啲係其實最主要佔用咗未來嘅土地資源嘅一啲領域嚟嘅。咁但係呢啲我估即係政府而家暫時仍然係未交代到一啲具體嘅估算嘅，即係例如創科用地其實佢未來嘅需要幾多土地嘅，即係佢點樣同本身可能本地嘅一啲房屋需求平衡，因為可能呢啲創科產業其實會帶嚟一啲其他嘅影響嘅，即係包括例如會唔會創造咗一啲新嘅專才嘅，即係無論係內地或者外地嚟咗嘅專才嘅房屋需求，跟住同本地嘅一啲房屋需求產生潛在衝突咧，咁樣，咁呢啲咧我期望咧喺個2030裏邊有啲答案嘅，但係即係我估呢個討論其實暫時去到而家目前呢一刻咧，都係被模糊化嘅。咁我覺得其實嗰個未來新界北個發展其實係一個好關鍵嘅側重點，就係在於其實可唔可以平衡到嗰、那個即係可能新嘅呢啲產業發展，但係咧同時間其實話製造出嚟嘅新嘅房屋用地係滿足到本地嘅需求。 Okay.好啊，嗱，陈建清啊，我哋即系九点钟之后咧，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再揾你倾一阵先，有关于城市规划条例，同埋头先讲到新界北，甚至即系港深边境土地嗰啲，好嘛？转头再打俾你。 好啊，唔该。 好，唔该啊，陈建清。陈建清咧就系本土研究社成员嚟嘅。 烟花集结喺上海以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而向浙江北部至上海沿岸一带。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有几阵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歡迎收聽報章及社評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的是黃海怡和劉國華。 先看明報報導，本港正经历移民潮，教育局统计显示，截至到去年十月，中小学在一年之内流失了大约15400个学生。按局方近日公布的2020-21年度学生人数统计报告书的数字推算，小学在三年来第一次出现学生净流失，跌幅大约1.6%。中学的流失率扩大至到2.84%。有小学校长说，今年初的退学人数逐渐增多，预料局方统计未反映到最新的情况，亦都估计移民潮对于位处于中产地区、收生能力较弱的学校影响较大。教育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学生离校涉及不同的因素，并没有备存相关数字。明报报道。 大公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指出，劏房反映住屋貴、住屋難、住屋細問題背後，其實是收入的貧富懸殊、資產的貧富懸殊兩大矛盾。陳茂波昨日接受大公報專訪的時候表示，未來將會在城規條例、土地收回條例、道路工程條例等方面精簡流程、加快審批，同時交通基建要先行，助力釋放更多土地， 例如港深接壤的區域有大片土地，隨著過境口岸新的交通基建配套落成，可以釋出大片土地。北環線鐵路如果適當增加港鐵站，釋出的土地足夠興建70,000個住宅單位。大公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新冠疫情持續緩和，昨日新增3宗確診個案都是外地輸入，截至到昨日已經接種了第一劑疫苗的人數達到303,000，佔合資格人口 44.6%。 港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說，即使接種率達到70%，亦都是不安全和不可靠，因為大約3人當中就有1人並沒有打針，同樣可能出現大爆發，認為最少有90%多人接種才安全，到時才可以放寬所有防疫措施。經濟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因為民主派初選案正在還押的前南區區議員袁家衛，日前同籌友擁抱，被懲教人員處罰單獨囚禁10日。涉嫌宣傳及呼籲他人參與六四集會而遭還押的支聯會副主席周幸彤，亦都因為同籌友分享郵票，被單獨囚禁3日。關注囚權的立法會前議員邵家臻批評當局的懲處不合理，質疑處方針對政治犯。懲教署不評論個別個案，重申在囚人士如果作出違規行為，院所管方會按法例採取紀律檢控和適當懲處，絕不姑息。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由退休法官胡國興胞妹胡兆霞擔任校長，大角咀大同新村聖德勒撒幼稚園再傳出爭議。有前區議員指胡兆霞在上個月要求教師以手機拍攝一個特殊教育幼童的裸照，聲稱為了是證明這個小朋友不受控制的證據。教育局昨晚證實正在調查事件，強調指控涉及學生的福祉，將會嚴肅處理。胡兆霞回應傳媒的時候強調做事不會違法。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學生在學術上創出佳績，由本港中學生組成的代表隊在國際物理奧林匹克取到3金2銀，是近年最好的成績。而另一代表隊就在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奪得1金3銀1銅的成績。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信報的社評說，香港回歸24年，歷屆特區政府都是說重視房屋政策，提出過林林種種所謂的解決方案，但是實際上問題並沒有舒緩，反而積弊越來越嚴重。社評說，告別劏房既是中央對治港者的明確要求，亦都是普羅市民的殷切期许，无论是填海抑或开发中地，林郑月娥、陈茂波和一众官员最好坐言起行，积极推展，交出成绩。信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说，过去几年借助专业身份，以各种精心包装方式向他们服务的群体煽暴播毒的现象，在本港社福、医护、法律、教育等界别和各式工会中大量存在。社評指，這類軟對抗對社會的危害更廣泛、更深遠，特區政府應該加強檢視、規管執法，專業團體就要強化自律、嚴格管理。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香港仔南避風塘早前火燒連環船，又指是因為船上燒烤引起。記者近日在屯門和鯉魚門的避風塘都是發現有人在船上燒烤，如果船上有易燃物品就會發生火警，再加上在艇上煮食，火上加油，不堪設想。政論說，政府不要心存僥幸，採取鴕鳥政策，一旦悲劇發生，後悔莫及。東方政論。 明報社評說，罕見的特大暴雨在河南省會鄭州的死亡人數最多，充分暴露這座新一線城市。政府在城市管理、應急預警、救援和反應等諸多方面都不合格。更重要的是，這類極端天氣災害近年越見頻密，讓全球意識到，無論是富裕國家抑或發展中國家，都仲未為應對氣候變化加劇的惡果做好準備。明報社評。 呢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国瑞路咯，咁而家龙尾就接近大窝口港铁站，咁亦都影响到国瑞路去翻昌荣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定富令 龙尾咧就喺定丰街啊。重复多次，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国瑞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就接近大窝口港铁站，亦都影响到国瑞路去昌荣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定丰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乐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车龙就在津桥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号手就位。 向前冲。 我是来自香港少年领袖团的余心瑶，看完这套剧之后，我觉得会令我联想到制服团队里面刚刚入来的时候对未来的感觉和憧憬咯。 我是来自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阿咩，我刚刚看完这个号手就位，就发现他这个剧是青春热血，而且有很多靓仔靓女。 晚晚看国剧八三零， 港台电视三十一，号手就位。 消费券计划已经接受登记了，由而家到8月14号，年满18岁的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和邮局 ,AliPHK, 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PHK 四减一，就可以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2021年7月26日，本港新增3宗输入确诊个案，均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 袁国勇指疫苗接种率达九成，才够安全放宽多项社交距离措施。 陈茂波探访劏房户，指劏房及居住问题绝对有得搞。 东京都连续六日破千宗确诊，奥运相关人士阳性个案超过130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啦。头先又讲到有关于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喺网志啊，寻日网志嗰度咧系回应有关于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早前提及啦，2049年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嗰阵咧，香港咧就要告别㓥房同埋农屋，有咁嘅期盼嘅。咁佢喺网志嗰度咧都提到话，希望喺未来20几年内咧，甚至更加早嘅时间之前咧，香港可以系必须系告别劏房嘅。咁另外，其實佢之前咧喺報章嘅專訪嗰度咧，都特別提到一啲簡化規劃程序嘅過程咧，都提到同深圳聯繫密切啦，可以係要需要咧係要檢視北面地區嘅發展計劃等等嘅。呢個繼續咧同阿陳劍青咧係傾啦。陳劍青，早晨。 早晨， 招文。好，陈剑青咧就系本土研究社成员嚟嘅。头先就同佢都讲一啲啦，有关于香港2030加入报告啦。咁另外我都想问下佢有关于港深边境土地啦。陈茂波嘅讲法就话要检视北面地区嘅发展计划。你其实自己睇到仲有边一啲嘅地咧喺新界北啦，系可以作为一个叫做可发展用地嘅咧？你见到系多唔多咧？ 其实都多嘅，即系喺新界北里边，其实有好大片嘅一啲宗地咧。其实而家放咗喺新界北嘅新发展区里边咧，其实政府而家系谂紧大概10几20年之后先会用到嘅，系啦。咁另外就系佢仲想扩建一啲可能边境嘅一啲用地啦，即系比起而家现有嘅新界北再想扩建嘅，甚至可能系拉高本身嗰个发展嘅密度啦，系啦。咁主要系呢三方面。提高嗰個新界北嘅發展，其實新界北嘅發展個規模咧，係遠比喺而家政府講明嘅大嶼咧再多一兩倍 咁所以其實係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發展計劃。 嗯，咁會唔會影響附近即係啲農地或者生態資源？或者頭先阿劉國芬講到話，即係綠化地都可以諗諗喎。咁你自己又點睇咧？ 我估新界北咧，其實喺幾年前咧有個幾嶄新嘅規劃原則定立咗出嚟嘅，話要做城鄉共融，其實係政府檢討咗可能過往咧一啲新發展區裏面嘅一啲爭議咧，即係可能係抹殺咗農地啦，抹殺咗可能現有可能居民嗰個居住權咁樣，咁所以佢定咗一啲呢啲原則咧，係盡量平衡翻本身原有嘅一啲環境資源同埋一啲可能盡量唔影響啲即係一啲可能原有嘅社群嘅，無論係一啲原居民或非原居民，係啦。咁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進步原則嚟嘅。但係其實喺近日咧，我見到個新界北嘅討論咧，我就有啲擔心咧，政府其實而家會捨棄呢個原則咧，就即係配合想做一啲再高密度啦、再大規模嘅發展咧，就忽視咗可能本地嘅一啲環境資源、生態資源同埋一啲現有民居嘅一啲可能居住權咁樣。 嗯，包唔包括係你睇到呢樣咧？因為我見到陳茂波司長啦，喺接受大公報嘅專訪，今日嘅專訪嗰度咧，佢都提到話落馬洲河道區呢、這、一個，佢就話講到87公頃嘅呢個面積咧，淨係用喺發展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咧，嗰、那個規模唔夠大，咁就覺得隨住蓮塘啊、香園圍口岸落成咧，即係交通配套更加方便咧，應該喺附近一帶都考慮發展咁。呢、这個方面有冇留意到呢？ 我都有留意到嘅。咁而我事實上都見到，可能政府喺蓮塘口岸已經劃定咗一啲新嘅一啲可能即係創新科技園或者科學園嘅啦。咁但係如果加加埋埋咧，睇翻成個新界北邊境嗰、那個即係用創科用地，連同一啲可能最新嘅一啲新發展區咧，其實你見到佢預留咗我嚟做創新科技嘅用地規模係甚至可能遠比於本身即係我嚟講話房屋用地嗰個欠缺嗰個數量咧仲多嘅，即係講緊百幾二百公頃嘅一啲土地。咁、其實即係攞咗咁多土地，其實都需要交代嗰個具體嘅估算咯。即係例如佢個發展嘅模式係點咧？呢啲用地嘅分配通常就撥咗入去科學園自己分嘅。咁、但係其實有幾多係俾翻嚟扶植翻一啲本地嘅中小企嘅一啲可能創科用地咧？其實呢啲全部冇交代，即係我哋好擔心咧，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可能科學園都係一個公營機構，佢其實係即係好少會同公眾去交代，好似政府部門咁交代好多一啲關於裏邊嘅營運嘅詳情嘅，即係無論係一啲土地上邊嘅發展模式同埋點樣分配啲土地資源，係啦，咁所以其實成個發展深港邊境發展咧，其實成個過程即係普通香港市民有幾大得益咧？佢製造嘅一啲可能啱啱都所講，就係一啲可能潛在嘅一啲房屋嘅需求嘅衝突，同本地嘅一啲衝突。咁其實係點處理咧？咁其實而家去到目前為止，好似政府例如陳茂波，淨係講話啊唔夠咁樣，我哋要再攞多啲。咁要攞到多幾多先夠咧？咁咁咧係啊，香港其實有好多一啲唔同土地需求都係需要土地嘅。咁有幾多其實係要撥個餅俾可能創科去使用咧？咁樣其實係一個好大疑問。 另一邊啊，就見到話即係專訪嗰度都提到話城市規劃條例係咪要修訂咧，令到佢更加有效同埋防止濫用咧？咁另外佢喺另一個專訪喺大公報嗰度都有講到話，而家即係政府入邊有個小組都話爭取喺嚟下一屆嘅立法會度提出一啲修例建議，除咗講城規條例咧，仲有土地收回條例啦、道路工程條例等等啦，話要精簡個流程嘅。你覺得仲可以點精簡咧，或者點睇呢個方向咧？ 其實我估精簡可能係縮減一啲即係本身就係一啲可能重複同唔同部門之間嘅一啲審批過程嚟嘅。咁呢樣嘢其實喺之前嗰幾年已經做咗㗎喇。咁而即係而家例如陳茂波留意到佢本身嗰個可能專訪呢，佢其實係冇講到好具體嗰個修訂城規條例係修訂啲乜嘅，咁其實惹來咗好大嘅猜測啦，大家即係究竟其實佢想喐啲咩咧？咁我哋要知道咧，其實城市規劃條例咧唔係純粹愛嚟服務私人發展商申請住宅項目嘅一條條例嚟嘅， okay. 即係佢其實係一個保障本身香港一啲可能唔同嘅土地資源、環境資源可以得到善用同埋得到有效嘅管理嘅。即係佢唔係純粹話啊，我哋要增加土地供應，然之後咧就要去修改嘅一樣嘢嚟嘅。 即係佢裏面可能好多一啲即係監察啊各方面嘅嘢。咁所以咧，例如喺城規條例嘅修訂咧，我覺得一樣嘢要注意咧，就唔好咧將成個好似話簡化流程，好似講到係即係一個最重要嘅一個目標啦，喺個城規條例，因為城規條例其實係有監察嘅角色嘅，即係例如城市規劃嘅過程咧，例如發展商申請一個住宅項目咁樣，咁其實咧佢係要邀請唔同嘅部門俾意見，而唔同嘅部門嗰啲可能處方佢會俾到一啲專業意見去制定一啲土地嘅條款同埋地契咧，係、okay. 規範一個土地發展未來起出嚟嘅建築物係幾十年，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話要去改一條條例，可能減少咗本身公眾嘅參與啦，以至於其實影響咗依一啲地契條款個質素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有啲本末倒置。咁所以其實佢調轉頭係有個責任去交代清楚，究竟其實佢話修改嗰個城規條例究竟係修改啲乜 啊？好啊，唔該曬陳劍青。咁啊，陳劍青就係本土研究社成員。咁睇下嚟緊啊，香港2030加個報告會點啦？同埋頭先講到啦，如果真係修改呢一個嘅城市規劃條例的話，那個詳情是怎樣？先休息一陣。 哇哇哇！你咁趕去邊啊？ 趕住去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咩票咁巴閉啊 ？CIBS 公眾投票咯。 嚇、啊！呢個係網上投票嚟噶、啊。 我知道，但係投下票，電話冇電，趕住去插電啊！ CIBS 社區參與廣播服務 第35、36季節目評審 現正接受公眾投票， 你的一票可能造就下一個 CIBS 電台節目， 即上 cibs.rthk.hk 網上投票， 截止日期8月1日。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嗱，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咯。有關於咧呢幾日嘅熱門事件，可能大家都特別留意就係、是、東京奧運啊。由星期五開始開幕到而家都幾日咯。港隊出戰嗰個情況又點咧？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啊。有東京奧運香港代表團團長貝君琪，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貝君琪。先講咗先，我見到最新最熱辣辣嗰件事就係咪話即係港隊男子花劍嘅選手啊張小麟咧，就係、是、啱啱系今日有个嘅比赛啊，你自己都有去睇到啊，系咪？ 啊，我喺现场睇咁嘅比赛嘅，啊， 嗰、那个系64强争入32强系咪？以我所知， 系冇错冇错，64强系32嘅。 吓、啊，情况系点样咧？你见到？ 打到好激烈嘅，咁就小麟喺第三轮，即系第三嗰时系领先14-9嘅。咁、其中一幕咧就係佢有一下俾人俾對手係撞到個氣門嗰度撞一撞嘅，跌咗落地，咁佢都撞到，咁都醫生醫療人員都有幫佢檢查過，再繼續比賽嘅。咁、但係最後佢係領先喺14-9嘅情況下，一直俾對手追翻嘅。追翻最後一個鏡頭就話好似判咗。小麟输咗嘅，咁就好可惜啊嘛。咁 所以最终 咩原因？我哋睇即系冇问到佢哋，因为系有个远距离都接触唔到啊嘛。 所以最终佢就叫做64强止步咯。 系啊，止步啦，冇错，系判佢输咗一分嘅。 暂时呢几日你见到港队成个出战嗰个情况又点睇咧？你自己？ 出戰嘅情況都係一齊都順利嘅，不過有啲意外咁，譬如體操咁食仔咁，本來我哋覺得佢有獎牌希望，但係嗰日係初賽預賽嗰時係第二跳係有啲失誤咗，咁加上覺得佢好似有少少扭傷嘅。 系 OK， 除咗讲一啲即系赛事嘅情况啦，见到羽毛球嘅选手伍家朗啦，喺前日喺东京奥运嘅男单 C 组比赛嗰阵咧，都着嘅衣着咧都似乎引嚟一啲争议，咁因为当时就系着咗全黑色衫啦，咁亦都系冇印上一个区旗嘅球衣，咁啊见到包括民建联成员穆家俊咧喺社交网站嗰度都提到话要强烈谴责啊，亦都讲到话即系希望民政局要处理呢件事，亦都要求佢退赛等等，有啲咁嘅说法嘅咁。你自己有冇了解过件事，或者知唔知即系仲有冇啲咩跟进咧？对于呢件事， 当然我哋有留意呢件事啦。呢件事喺香港 傳媒又好，其他社會各方面嘅聲音都相當多嘅。咁就我哋喺現場，我嗰日都有睇佢比賽嘅，打得非常好嘅，咁能夠晉級嘅。咁當然佢著咗件係冇區徽嘅球衣啦，引起咗大家有啲爭議係嘛。咁啊由於嗰件衫亦都係帶有黑色嘅，咁引起咗香港有啲人士嘅反響相當比較大啲，係嘛？咁喺我哋個角度，運動場上嘅角度嚟講，由於我哋參加項目眾多，每一個唔同嘅比賽項目都有佢唔同嘅服飾嘅要求嘅，咁就包括健臂又好，柔道又好，空手道又好，都有佢哋嘅裝備嘅。咁就我哋冇話要一間贊助商全成團贊助曬所有服飾，一定係規矩上要求佢哋着大會規定嘅衫嘅。咁但係佢哋因為只要符合到賽會，即係話譬如當日羽毛球，佢哋羽毛球嘅世界總會嘅服飾嘅要求，佢哋符合咗，佢哋都俾佢上場比賽嘅。所以加朗嘅嗰件衫除咗黑色，佢都冇區徽，因為佢嘅羽毛球總會亦都事後作咗個聲明嚟解釋嘅。咁當然社會上有啲誤解或者誤會咗嘅問題，喺目前大家解釋清楚之後，希望大家能夠諒解呢件事。咁、 okay. 我哋喺東京當然喺比賽嘅場合裏面，我哋都希望我哋嘅運動員保持我哋嘅作備戰嘅狀態嘅。 Okay. 我希望打好每一場比賽。 伍家朗其实他之后都有解释的，就是因为跟赞助商的合约已经完了，所以就自备件衫去出赛了。但我想了解一下，其实一般这些运动员的衫是真的运动员自己去准备，还是好像今次有些人所说是羽毛球总会的安排在球衣上面是欠周全呢？那是不是总会去要负这个责任的？其实 总会当然有责任去要求运动员嘅衣着啦，咁但系呢件事刚刚共巧合喺吴家朗嗰个事先嗰个同个赞助商嘅约款满咗，咁变咗佢就唔着赞助商所提供嘅服饰，以前提供嘅服饰，咁变咗佢要佢用咗佢自己選擇的服飾，咁當然有少少大家溝通上的一種不足，咁宇中亦都解釋咗，咁我哋、 okay. 目前嚟講，我哋當然希望專注喺比賽方面，冇影響運動員嘅作戰嘅心態， 但正常佢哋譬如出戰奧運咧，嗰啲嘅衣着使唔使譬如你哋或者係總會係事前睇過先咁樣嘅？ 當然總會有責任去檢查運動員的服飾啊，咁但係當時伍家朗著嘅衣著亦都係接受比賽嘅場地嘅大會裁判都係批准咗佢咁著法嘅。 OK， 好啊，唔該曬啊，貝君琪同你傾到呢度。貝君琪咧就係東京奧運香港代表團團長嚟嘅，咁啊有關於頭先羽毛球總會啦，咁佢其實喺尋晚都發咗新聞稿啦，就話咧伍家朗喺出戰之前都未能夠同贊助商續約啦，喺時間緊迫之下咧，係決定先自行安排球衣，咁總會咧係正努力咧處理球衣嘅安排嘅。九點半鐘之後繼續翻嚟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队男子花剑代表张小伦在奥运花剑个人赛64强以一分之差不敌德国选手出局。36岁的张小伦面对29岁的德国剑手，初段明显受制于对方的快速打法，一度落后3-6。但在第二节重新掌握比赛节奏，连取几分反先，但是打到12-8时，两人在比赛期间发生碰撞，张小伦一度倒地，要由医生检查。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講到話，期盼啦，2049年香港可以告別劏房同農屋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咧，香港嘅居住問題絕對有得搞嘅，咁就唔會輕易放棄任何一個選項啊。如果只要下定決心嘅話，其實咧講到住喺劏房咧，唔少嘅人士咧都係等緊係上公屋啦。除咗一啲家庭嘅人士之外咧，唔少都可能係一啲單身嘅人士啦，甚至係一啲單身有亦都有分係長者，都係非長者嘅。咁見到咧，社區組織協會咧喺上年嘅七月啦，至到今年嘅七月啦，都做了一個調查，就係探討一啲非長者嘅獨居人士住屋嘅情況嘅。咁佢哋都見到話佢哋呢一批人士啦，非長者單身嘅公屋申請者咧，差唔多一半喺調查入邊。輪公屋咧都要係五年以上啦，咁啊當中差唔多有兩成咧係等咗十年或者以上嘅，都可以咧請佢哋嘅一位代表咧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個研究同埋調查嘅，有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早晨。 系早晨， 早晨，施丽珊，讲下你哋个调查，除咗头先讲到，差唔多一半咧要等五年或以上啦，当中有两成左右咧系轮候咗十年或者以上啦，仲有啲乜嘢发现到啊？ 我哋发觉其实佢哋有啲住喺啲劏房啊、农屋啊都好长时间嘅，即系十年以上嗰啲都多嘅， 系， 咁有啲甚至即系几廿年都有嘅，咁即系佢哋嘅住咗环境都系比较差嘅。咁同埋个租金系贵嘅，即系佢哋中位数租金占入息系成37%嘅。咁如果系所有人嘅收入嘅中位数，其实得8800嘅啫。咁但系已经同埋佢哋嘅中位数嘅嗰个租金都成3200啦。咁有啲都成4000多啊嗰啲。咁其实对一个单人嚟讲个负担大嘅。咁因为我哋都见到，譬如有一成系零收入嘅。咁有啲直头系得个4000以下，都有成两三成。 即系攞综援啦，零收入嗰啲点俾租金啊？如果佢哋 零收入就真系冇攞综援噶啦。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啦，咁嗰啲就有啲都佢用少少嘅积蓄啦，有啲就话佢都会借钱嘅。因为有啲系你知疫情之下嗰、那个工作啊，有啲系要放无薪假，有啲系佢系失业啊，老板执笠啊。咁即係好多唔同嘅原因失業都有囉，係啦。咁所以其實 你今次個調查咪都有問到話即係平均輪候公屋個時間係幾長，係咪話都要4.8年啊？呢、這個係咪？呢個係講緊係非長者嘅單身定係點樣嘅？ 輪緊咋，唔係講緊佢輪 輪到啊嘛，唔係輪到， 係啦，唔係輪到啊！我哋好多輪咗十幾年都未有啊。十幾年嗰個俾我，我哋琴日出記者會嗰位先生，佢輪咗15年，但佢今年都已經50歲啦，都未上到樓。 即係佢30多歲開始輪，開始輪。 佢由30多歲開始輪，輪到50歲咯。所以佢琴日都越講越老氣咯。同埋佢話年年都去申請，即係政府咪有啲空屋嘅，即係嗰啲 空宅， 空宅咁啊，俾人哋去抽嘅，佢年年都抽唔中嘅。咁佢話佢年年都去房屋處問佢，喂，究竟你而家幾多分啊？因為佢要計分噶嘛，單身。咁佢話年年咧啲分數都唔同咗嘅，即係嗰個頂分話去派屋嗰個分台會喐咗嘅。咁佢話喂死啦，我年年都追唔到，咁即係我幾時先上樓咧？咁即係呢個都係個問題嚟啦。佢自己都話佢依家嗰個一日得個一個星期得個兩三日工開，咁你想揾其他工亦都好難，因為當你都50歲嘅時候，老細就唔係好揀你噶嘛。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對於啲居民嚟講一個好大嘅困難，即係經濟困難之餘，咁另一個就係嗰個租金都係貴嘛。咁所以佢哋即係好多都即係好嬲話，喂咁點咧？咁另一個我哋都問翻佢哋，即係究竟對於前途有冇咩希望啊？各樣嘢啦。咁其實好多都會覺得係即係自己加薪嘅可能冇乜噶啦。咁同埋覺得係獨居嘅會機會大啲咯，好多都係。咁成家立曬好多都好，成家立曬佢哋覺得都難啊。即係因為冇錢又冇屋，咁即係大部分多啲呢啲方面嘅情況咯。咁十年之後等多十年會唔會住到屋咢？住到公屋咧，咁都话得个60%嘅人觉得系有可能会住到公屋嘅。 OK， 咁因为我哋访问嗰啲都叫做有啲多，有啲系40-50歲嘛。 系， 咁我谂住可能十年之后都老人家啦。咁就可能多啲机会嘅。咁但系都有成3-4成觉得自己系都唔会轮到噶啦，甚至可能都要住农屋终老啊，即系呢啲都多咯呢方面系啊。 另外有一點我建議你留意，頭先都提到就係因為講緊配額計分制，因為而家講緊咧單身非長者呢一類咧，同其他家庭輪公屋嗰個嘅制度唔同嘅，佢哋係計分噶嘛。而家就話譬如市區就要436分啦，講緊新界455分啦。咁我分點計嘅咧，就係譬如你滿45分咧，就唔係滿45歲咧就加60分，又每輪候一個月咧就加1分。咁你每大一歲咧就加9分，即係總之基本上你跟你嘅年齡咧，跟 你 輪候嘅時間啦，都有影響嘅。 佢年紀越大就越高分， 係。 咁但係亦都有啲人可能佢20、30嗰陣時開始輪緊公屋嘅， 嗯。 咁可能佢輪到佢40歲都累積咗一定嘅分數嘅， 嗯。 咁但係如果有一個50幾歲嘅人嚟插隊咧，咁佢分數咧係會大會高過佢嘅喎。 因為老啊嘛，因為年齡高啊嘛， 因為佢年紀大啲，佢嘅分數又會計高啲，跟住佢又加咗60分嘛。 嗯。 咁所以我哋嘅關注就係話，其實可能34、30幾嗰個同40嗰個同埋50幾嗰個，其實大家住嘅環境咧，可以即係唔同或者一樣，或者係可能甚至可能50零嗰個係住得好啲咧，即係可能收入都高啲咧，但係咧佢就會快過嗰啲排咗好耐嘅人喎。咁我哋覺得其實唔應該有個插隊嘅情況，而大家其實即係嗰個年齡睇唔到有啲咩同佢嘅房屋嘅密切關係，因為我哋其實已經有一條隊咧係俾老人家係優先嘅，即係58歲、60歲以上嗰啲會係優先，佢另外排咗一個配額俾佢哋啲老人家，咁所以佢哋會快啲。咁我哋係咪仲需要即係18至58入邊要再咁樣去邊啲再多啲人影再多啲咧？咁我覺得就唔係咁啦。同埋個問題，你佢預計唔到自己究竟幾多分先上得樓啊？ 系， 同埋唔知前面会插几多人嘛？ 嗯， 因为你随时入表嘅时候，当佢年龄大嘅时候，佢就会好高分数嘛。 嗯，咁所以你觉得系 十年之后咧，就会排到嘅时候，忽然间原来唔系、哦，你以为430分可以上到楼，点知原来下一年已经450啦。咁、你以为再等嘅，咁下咁可能再迟啲，可能500分先上到楼嘅。 嗯，即系可能好多计划，好多计划未必可以做到咁。 系啦，呢个系一个问题咯，会系。 Okay. 但系因为见到政府2015年实施呢一个 计分制，另一个问题就系佢其实系个配额少嘅， 2200个咯，而家系。 因为依家其实有成100000个单身等紧公屋噶。 嗯。 咁你得2200，我哋琴日计一条数咪就话45年咯。 嗯， 如果你平均先至可以上到楼咯，咁另一个问题当然就整体嘅公屋嘅供应量都系低啦， 嗯， 咁所以其实单身系等得最惨嗰个啦，可能等10几20年啦，咁其他嗰啲家庭都等成7、8年嘅有啲， 系， 依家都做唔到3年嘅，其实平均嘅数佢已经唔计单身，即系呢班单身10万嘅啦，就系计嗰15、6万嘅。老人家啊，家庭都平均数成5.8年嘅轮候时间。咁所以整体嗰个房屋供应量一定系要增加嘅。 系，但系而家就即系单位就得咁多啦。如果你拨咗落去俾单身非长者其他嘅譬如家庭嗰条队或者长者队嘅时候， 所以我哋觉得你第一你要尽快即刻计划好要增加呢配额。咁你可能唔可以即时增加到，但系个计分嗰个方法要改啦吓。即系咪会唔会用你独居啊？你住得差啊？嗰啲要加分啊？你等得耐加分啦， 即係要審視佢哋而家住嘅地方嘅環境係點 樣。係啦，係啦。咁另一個咧，我哋覺得有啲短暫嘅舒緩措施，就係包括你啲社會房屋啊、賓館啊嗰啲，我咪都有啲位係俾一啲單人啦。咁另外就俾依家有個現金津貼，等佢哋嘅生活冇咁困難啊，有啲補貼啊，生活嘅時候，佢唔包單身喎，唔包非長者單身喎。咁我哋覺得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雖然1000幾蚊唔算多一個月，咁但係對佢嚟講，你可能補貼啊一啲生活上嘅支出啊、租金啊，咁對佢嚟講會比較舒緩啲嘛。 好啊。 咁我哋就覺得我哋莫名其妙，你又撇除咗呢班人，咁其實都好唔公平嘅。 嗯，好，唔該曬施麗珊，同你傾到呢度。施麗珊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嚟嘅，同我哋講到佢哋有一個嘅研究，有關於非長者單身人士係獨居住屋嘅狀況嚟嘅。先休息陣，聽一節1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香港作家容若，佢善咬文嚼字，但系善咬文，佢嚼嘅功夫咧系更加强。喺佢流利嘅表达同埋说明嘅文字里边咧，佢除咗以引经据典、条理分明，一啲都唔含糊噶。佢點解能夠達到咁高嘅水平呢？無他，佢熟讀中國嘅典籍，於是娓娓道來咧， 是往往叫人五体投地的。 社论高手林恒子对这位资深报刊主编刘成笔名容若作出高度的称誉。容若轻描淡写，有余未尽，含蓄百味，读之不倦。读者可以从他的书本之中追寻正确中文的乐趣。 我引林恒子对容若的赞美，旨在是要表达我个人对这位杰出的语文专家的尊敬和崇拜。他最近的离世绝对是香港的损失，幸运的就是他的著述仍然能够永伴香港，给香港人学习。林恒子说，容若的著作文工必读，可谓一语中的，文字工作者必读，要与文不穷于工者更不可不读。 容若先生在今年6月去世，在他的追思会上面，一位同容若相交36年的教授朱国明先生说，他对文学历史哲学亦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同他谈论学术专题，觉得他就是一部活生生的百科全书。 容若的大作关键在一字，主字集，英王写别字，这些书都是令人爱不释手的读物。这些可以令我们写作的时候文皆词准的书，绝对是案头必具。 好像在多此一人这篇文章之中，他特别指出一些词语无需多此一人，譬如科学昌明的昌字、印象对象的象字，又或者运在的在字，其实是无需要加人字边的。他这个讲法真是发人心省。 至于白字，更加是最多人爱犯的手误来的。有人这样写了打油诗一首：琵琶不是这琵琶，只恨当年识字差，若然琵琶能生果，满城弦管尽开花。红音的别字满城都是，你说我们写字界是不是很悲惨呢？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呢段时间都听到咧，有唔少人话系选择移民啦。有人形容就系而家咪有一个移民潮嘅出现咧。咁嗱，见到咧明报嘅报道啊，今日都讲到教育局嘅统计显示咧，就话截至上年10月咧，中小学咧一年之内咧就流失咗大约15400个学生。咁啊，计翻推算翻咧，就话小学三年嚟咧首次出现啦，学生系净流失，就跌幅咧系大约1.6%啦。中学流失率咧就扩大到2.84%。咁啊啲即係睇到一啲學生咧，可能係因為移民潮嘅影響而少咗啦。咁啊，就住呢一個嘅情況，亦都有人關心啊，啲移民嘅人士嘅心理狀況係如何啊？會唔會都去適應新生活方面咧，都有啲壓力嘅問題咧？呢個都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院士張全義，早晨。 係，早晨， 早晨，張全義。有冇話聽到話呢段時間移民嘅數字多咗啦？你哋都收到多咗啲求助係關於呢一方面嘅咧？ 是多咗嘅，而且好多时其实求助嘅时候嗰个内容都系讲緊即系同移民呢即系、就是、对嗰个心情嘅影响有关。咁有一啲就系移民嘅家庭啦，有一啲就系家庭入面有亲友要移民啦。咁、其实都发现到佢哋嘅心理呢系有所影响同打击嘅。 有冇听过一啲个案可以分享一下系即系都等大家留意一下，如果移民的时候可能都有这些的心理情况或者压力。 有一些呢就是讲比较年幼的子女啦、他闹一些情绪啦、父母又跟他讲话、我们移民都是为了你的啦。但是问题就是他觉得、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走。其实是爸爸妈妈来的话要走的。 是 但是就天天告诉我你为我付出很多、所以要走。但其实我又不想，咁其实就产生咗好多不必要嘅压力，同埋一啲不必要嘅负担。佢又觉得好似父母为佢付出好多、父母又话俾佢听，你睇下我又用好多钱噶，咁、但系实际上咧，佢又觉得佢自己付出更多，因为佢又唔想走。朋友啊、同学啊、学校啊、老师啊，其实全部都系即系佢要放弃嘅一啲嘢嚟。 其实讲到其中一个问题嚟嘅， 即系讲到仔女咧，有冇话即系家长要几多，即系同几多岁嘅仔女先要解释，即系如果要移民嘅原因，或者佢哋可能有时都谂啊，太细嘅小朋友，如果同佢哋解释，系咪都未必明咧？咁啊，不如唔好讲啦。咁呢个做法又啱唔啱咧？ 我相信其实系讲紧讲几多同埋点样讲嘅问题嚟嘅。 嗯， 第一咧就系讲紧讲几多，咁就真系要就住佢哋嗰个成长嗰个年龄啦。 嗯。 就是有一啲嘢你講得太遠，譬如話嗰度嚇你第時翻工啊，工作機會好啊，咁可能佢得六歲，佢真係會唔明噶喎。 嗯 嚇，咁但係你亦都同樣地，你話俾佢聽嗰度嘅生活可能會舒服啲啊，嗱你俾一啲片佢睇啊，即係用佢哋明嘅方式咧，可能會好一啲。但係就最避忌就係講緊話我哋而家。是为了你去走的、或者就是我现在为你作出很多牺牲，那可能呢就反而就未必一个最适当的方式去表达。 其实要做整个移民都可能很多，中间很多计划啊，很多东西要预备。跟仔女谈其实是要预早几多去讲，才他们有一个足够的时间去准备呢，心理上面。 心理上面，我相信其實起碼講緊係六個月到十二個月不等嘅、原因就係其實有一啲嘢佢要慢慢預備嘅，例如佢要同佢嘅同學、佢中意嘅老師，佢要 say goodbye 啦。例如就係其實你要慢慢令到佢知道或者佢愛上要移民嘅嗰個地方啊。咁、往往呢一啲嘢就唔係話透過三言兩語就得嘅。其实比较理想的方式可能是去过那里几次旅行啊，你飞过去那里啊，你真的亲身体会过，但是现在 COVID 不得啊，咁变了你譬如看片啊看相啊、等等的就可能要慢慢有些取代，咁需要一些时间的其实。 那真的如果去到当地啦，有没有什么方面，仔女方面又好，或者自己作为一个成人又好，特别留意的呢，是不是可能心理上都可能会出了一些问题呢，有什么建议呢在这一方面？ 外国生活呢其实跟香港呢是很多时候都差很远的、就是衣食住行啦、邻居的关系啦、言语啦，其实呢这里那个差距很大，所以其实应该抱住的呢是一个比较切实的心态，知道去到那里呢就不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同景，我去到那里呢就、很开心了，很舒服了、而是真係知道啊，係原來我呢一啲嘢咧，其實係要面對嘅。去到嗰度咧，可能要重新適應嘅。咁、而其實去到外國好多嘅地方，仔女要重新入學，去識過佢嘅朋友。咁嗰度嘅人係咪真係百分百歡迎咧？咁、其實可能都會有時有啲閒言閒語，其實我哋都要預計得到。咁、如果真係去到有啲乜嘢嘅唔辛苦啊，心理嘅情況或者需要咧，其實去到嗰度好多時，只要唔係一個好偏僻嘅地方，其實都已經分分鐘有好多華人嘅服務機構咧，係可以提供一啲協助。所以去到即係接觸同埋揾呢啲嘅機構嘅援助咧、其實都係重要嘅一環嚟嘅。 其實去到當地咧，無論大人又好啦，小朋友又好啦，應唔應該繼續保持翻同香港嗰個聯繫咧？會唔會保持得太多成日可能網上面同啲香港嘅朋友傾偈，反而又掛住香港喎？咁其實應唔應該又繼續有呢啲聯繫咁多咧？又 其實就冇話唔應該嘅，咁掛住係一個好真實嘅情緒嚟嘅，冇話我唔打電話，我唔傾談就唔掛住噶嘛。咁所以反而但係往往有呢一個嘅聯繫咧。我又會可能覺得我唔會因此我去咗另一個地方咧，我斷曬呢啲嘅關係。原來呢啲嘅人咧，因為透過真係呢個科技嘅進步咧，我哋係可以越嚟越有一個比較密切嘅聯繫。雖然我哋物理上咧係可能有啲嘅錯覺。 係，明白。同阿張全義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張全義就係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院院士嚟嘅。頭先都講到話啊，移咗民之後係咪繼續保持呢啲網絡上面嘅聯繫咧？咁阿張全義都講到話，即係可能物理咧，即係地理上咧可能分隔咗，但係有一啲咁嘅聯繫咧，都可能保持到佢哋嘅一啲關係嘅。咁啊，聽朝早咧繼續千禧年代喎，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而家外面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78%，仲有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嘅。